俺那俺的嘴有三千来开寒天高高冷烈令我生冷眼泪盈盈又暗盼我难记一日半命 总之如此相思苦唉我都心悔当年太任情了 外风啊流醉拥啊美人我但愿长啊眠不得啊醒飞蚁啊声前走令若啊人你最后若啊不啊星啊啊情啊啊小的慢要啊好似蓝风流人生之更重天啊